大家好，我是 Rick 先网台大典共聚会和其他所有节目的 Kelvin。Rick 2018世界杯有什么看点呢？咁今年主办就俄罗斯，个看点梗系格鲁吉纳酒啦。格鲁吉纳酒7000年嘅历史，可谓葡萄酒嘅发源地，所以俄罗斯人好中意饮呢个皇室成员都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史达咧，都系最中意饮格鲁吉纳酒嘅。所以今年无论你捧边队都好，想要都系饮格鲁吉纳酒。Rick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饮住格鲁吉纳酒一齐睇。想饮格鲁吉纳葡萄酒，梗系揾格边炉或者揾小弟啦。 创意起动，舞台发火，只要你有火，就可以嚟有台火。全新嘅有台火喺 Red 嗰先等紧你啊！我系 Gary Lee 李耀堂。 Hello， 欢迎翻嚟有台火啊！喺陪住我哋嘅咧，仲有吸吸冚嘅三位嘉宾。 系。 头先我哋喺咪后讲咧，就话咧，今次最吸吸冚嘅，即系除咗系今次嘅合作之外咧，最吸吸冚嘅系个 schedule。 得今次嗱，即系主创嘅人物有三位啦 ，dancer 有几多位啊？有六位吓，系、啦。咁喺今次大家都現代社會大家咁吸吸冚嘅 schedule 入面呢，點樣即係可以騰出一啲排練時間，都真係一個幾傷腦筋嘅事嚟㗎噃。係 啊。 嗯。點算啊？ 係啊，我都真係吸吸冚。本身我諗我哋每一個人嘅 schedule 都吸吸冚啊，即係大家可能做其他工作嘅時間又唔同。跟住之後六個 dancers 嘅本身佢哋嘅有啲有正職啦，有啲可能 freelance 或者係要 part time 係 fun shift 嘅，咁變咗係啦喺我哋砌時間啦，再加埋又要。因為我哋有嗰陣好唔理智，咁就一嚟就用咗好多道具啦，咁就即係話一定要黐住個 studio 先排到咯，咁又要就翻 studio 嘅有空唔係有檔期嘅時間啦，再加埋啲 dancer 又得啦，仲我哋兩個又得啦，再加埋咁嘅時候咧，佢簡直就係一個 逼出嚟嘅， 係黐咗先咁難嘅，係啦，仲難過排成隻舞。 不過都係嘅，即係有時即係吸吸冚，其實我哋好多時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大家有好多嘢去忙啊，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啊，咁但點樣都要騰出時間去做呢件事呢，證明呢件事真係好重要囉、真係好想去做囉、所以今次呢即係除咗即係主創人物啫，但係今次嘅 dancer 呢都係好悉心咁去安排㗎喎。講下點樣篩選先。 其實我哋首先我哋開頭問過對方啊，想揀咩人啊？咁你都話不如唔好揀啲咁似噶啦，或者背景唔好咁相近噶啦，咁樣。咁我哋又問下我啲 friend， 佢又問下佢啲 friend， 跟住就咁我哋不如搞個類似兩三次 workshop 咁樣嘅嘢，然後睇下佢哋人個性格係點，再決定咯。咁樣我哋就揀咗，即係揾咗六個人咁樣啦。跟住佢哋好似頭先輝仔講咁，有啲有正職嘅，即係有啲人係做藥劑嘅，有啲人係做會計，即係類似。 介紹下佢哋啊！介紹下佢哋。 逐個介紹下。 講少少啦，當然又唔使講啦，講曬好長嘅身世嘅。 我哋一人講三個，啦。 起碼提下佢個名。 咁我講三個先啦。咁咧，首先有一個係就叫 Carrie 啦。咁 Carrie 就係我中大嘅師妹嚟嘅。咁佢以前 dance 嘅時候已經認識咗好多年啦。咁跟住咁佢最近都係劇場入邊又參與咗好多好精彩嘅演出啦。咁佢本身係讀 nurse 嘅，但係就而家都係專 冇做過護士嘅。 咁另外就叫 Wendy 啦。咁 Wendy 咧就係一個好理性嘅 engineer 嚟嘅。咁佢就係一個頭腦好清晰嘅女仔咁樣啦。咁就有一個好安心、好可靠嘅感覺。咁我介紹多一個啦。咁就有阿希啦。咁阿希就係、都係 Wendy 嘅中學同學嚟嘅。咁我哋都係跳舞嘅時候認識到佢哋啦。咁我同阿希又係有好多 common friend 咁樣。咁所以就大家一識咗嘅時候都好快就好熟咁樣啦。咁係佢又係一個好搞笑、好搞笑，令到我哋排舞增添咗好多樂趣。 開心果嚟嘅。 係啦，咁同埋佢係 文字上面嘅好叻嘅人嚟嘅。 嗯，咁我讲下另外嗰三个啦，有一个女仔叫 Tiffany 啦，我识咗佢都有六年噶啦，跟住佢系做紧一啲药剂嘅嘢咁样样嘅，佢本身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嚟嘅，同埋佢做每一件事嘅时候，佢都系好专注、好认真，佢会 100% 咁样去做俾你咯。咁跟住同佢之前都有一齐跳过啲演出啊，亦都有一次嘅跳舞即係我只 piece 就揾过佢跳咁，所以都即係几熟悉呢个人，即係嗰种信任系好自然，所以好自然咁我就揾佢，好信得过佢咁样。係啦，跟住另一个就係我喺兆基嘅师妹啦，佢叫 Coffee 啦，佢得18岁，即係佢成日就冇里面最细嗰个嚟嘅，咁就係之前喺兆基嘅时候有一啲作品评论嘅分享咁样，佢就讲咗啲嘢，嗰时觉得哇死靓妹咁串嘅咁样。跟住但后来啲 佢知道㗎系嘛， 佢知道佢讲，我有同佢讲呢件事，系啊，跟住后来大家有啲机会倾下偈啊，咁我就不如试下揾佢跳啦，咁样系咯。跟住最后一个咧就系我喺 APA 嘅同班同学，咁佢叫做宝蕾，咁佢系一个即系身体几强健嘅一个人嚟噶，我唔知应该咁样形容，所以有时即系我都会相信佢。会做得到我哋希望我哋希望可能个 aim on 嗰个方向嗰样嘢咁样咯，系啦，都有合作过之前， 嗱今次咧即系六个 dancer 即系嚟自好多唔同嘅背景啦，咁摆埋一齐啦，咁其实亦都有啲同今次嘅主题呢个名嘅凸凸含都有好相似嘅，即系可能系嚟自唔同嘅嘢啊，但系摆埋一齐咧都系能够好和谐地去结合嘅，咁但系今次结合呢个咁重要嘅工作咧就交俾两位啦去做啦吓。系咯，咁同佢哋嘅排练就头先我讲嘅有好多好得意嘅事噶嘛，分享啲嚟听一下。今次排练， 谂一谂先。 分享何文欣食晒我哋啲零食，佢一谂嘢嘅时候就要系咁喺度食零食，停唔到咁系咁样。音乐会试啲 dancer 或者我一望过去佢就食紧。 好啊。 搬箱咯，我哋讲下，系咁，因为就系有时譬如咁啱 CCDC 冇场地啦，咁我哋咧就要运啲 props 去第二啲场地嗰度排练啦，咁我哋就要 call 嗰啲5.5吨嗰啲货车， 系 lock 19个箱出去， 系啦，咁 CCDC 嗰度系要有楼梯噶嘛，咁我哋就每一次都要上楼梯，跟住之后搬翻落嚟要落楼梯， 系好重噶， 力王咁啊，大家 系啦系啦，佢可以一次过滴两个箱嘅，我唔得嘅系 滴出嚟嘅，因为我见到咦佢好似好辛苦啊，好啦，我唯有如果唔系咁咧都唔系办法， 因为去到后屘有一次系嗰日好热，我哋搬翻啲箱翻去，咁要落楼梯啦，跟住一路搬佢，我就有冇啲方法轻松啲？咁我就即系将个箱打斜咁样滑梯咁样，跟住我就好兴奋同辉就讲：喂，我有方法可以个箱会自己上落去噶。跟住但系个箱系上咗两分几三分钟都未到落到条楼梯，跟住辉仔就算啦，即系冇理到我，继续喺度搬。 系同埋我哋搬呢个箱嘅过程，因为要 call 车啦，咁就即系会好多，即系都唔系未去到人生百态咁复杂，但系都会见到好多譬如会好乐意冇问就伸出援手嘅人啦，同埋都好现实地 啲男士嚟嘅嗰啲 系，即系譬如啲司机都系咯，因为其实因为咧好贵噶嘛，如果搬完个箱之后加埋佢搬咧，原来佢话要交500蚊咁，跟住我哋咁啊下巴都跌咗落嚟啦，咁就梗系自己搬啦，咁但系有啲司机可能都会见到我哋咁好似好惨咁，佢都会照帮手一齐拎上拎落咁啦，但系有啲可能都会就咁企喺度望住我哋搬咁样啦。 咪同阿卡爷一样啦，不如等我帮你搞。 可能见到，同埋游咗游之后啲箱又唔可以乱咁碌同埋乱咁斜啦，唔可以，咁都要小心咁样啦，所以都。系啦，都几紧张。 系，好玩在就系即系喺从一个意念开始，即系一路做嘅时候咧，你见住嗰啲嘢，嗰啲箱啊，开始有颜色啊，开始即系开始去做，开始将嗰个作品，将啲意念去展现到出嚟睇得到咧，呢样嘢系真系有好无比嘅满足感嘅。系咯，即系好玩在，喂，真系你 LEGO 咁啊！其实今次真系 從意念去到而家呢一步咧，嚇、即係咪會令到自己都即係都轉變咗好多咧？ 係唔係話轉變咧？應該係有 唔同嘅發展啦，即係有一個諗法嘅唔同， 會意識到一啲嘢咯，諗、到一啲嘢咯。 我就開咗一啲之前未必去到嘅諗嘢嘅方向，或者處理一啲事嘅方法。 其實係互相學習嘅，我覺得我同輝就係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咯，自己。即可能我比較擅長係 brainstorm 好多嘢啊，或者我究竟呢個先我要講嗰啲係咩咁樣，一啲意念上突然間湧出嚟嘅嘢咁。咁而即輝仔佢處理一啲即係點樣，即係一啲可能 technically 或者邏輯上，或者我哋跟住要點樣去一啲實質去解決嘅嘢點樣做，即係大家係 keep 住有一個咁樣嘅學習嘅。我唔知點樣學習啦，大家係 嚇，反而解決問題上嘅方法多咗啦。即係真係因為問題反則多咗嘛，即係解決問題，因為可能以前即係未知點樣去做嘅，但係而家真係要落手落腳啊，自己真係要逐少咁去將佢去完成嘅時候啊，咁即係亦都會睇到一啲以前可能做 dancer 嘅時候睇唔到嘅嘢，係咯。 或者未去到處理，即係一個長篇，佢有咁多，可能有一啲段落，咁就未試過一次過處理咁長時間嘅嘢咯。係咯。 今次又可能又要同燈光音響啊，去點樣去配合啊，又要即係要睇曬 個 production 咯，嘅嘢啊，即係可能以前就仲有 dancer 呢個位嘅啫嘛，即係大家我哋去排嗰啲嘢就得噶，但係而家就反而就真係要多要再多啲嘅思維啊，咁可能呢個嘢即係對日後無論演出或者日後嘅一啲創作嘅時候都有好多幫助。Kaya 咧，你睇佢哋即係由都係我幫你手啦，咁到而家啊咁樣， 一齊又有。 係。 其實我都學到好多嘢嘅。重拾焦慮。我諗係佢哋本身就揾咗好多唔同嘅人合作啦。咁例如音樂方面啦，燈光方面啦，咁樣其實同我嗰啲即係我嘅 visual 即係視覺元素方面都要有配合噶嘛。咁嗰陣時都係第一次點講啊，見識到啊，因為好少我本身自己嘅創作其實就好少同聲音有關嘅。咁佢哋我喺 WhatsApp 嗰度都見到啊，傾咩啊，傾點樣揀歌啊，之後佢哋又會講啊，咁樣會唔會影響到？啲 dancer 成個跳嗰個舞嘅速度啊、情緒啊嗰啲嘢，都係好係咯，都係第一次聽，即係之前都冇考慮過，冇聽過。即係例如燈光啊嗰啲我就考慮嘅。咁因為同 pop 有關啦，咁樣點樣嘅燈光可以照到啲顏色係好啲啊，客觀啲去呈現啊咁樣。 會唔會對你自己本身日後嘅創作都會多咗唔同，多咗啲新嘅元素咧？ 多咗啲新嘅元素啊！ 即係開始考慮多啲嘢啊！會唔會即係會加一啲唔同嘅嘢，即係可能就豐富咗你一啲嘅創作。 我諗都會嘅，但係可能係我自己 personal 嚟講。或者是會多了知道怎樣去跟人合作咯，即是不同 media 的人合作。 即本身可能以前合作都即是會比較個人一點， 或者那個圈子裡面的人大家熟悉大家這樣，好像大家都 expect 到大家會做些什麼這樣咯。那個語言很相同的以前，那今次就是很不同的體驗。 是嚟緊就見觀眾啦，希望觀眾帶到啲咩走咧？ 嘻嘻， 帶到嘻嘻走，啊呢、這個幾好，呢個唔錯。啊，感受到啲咩咧？即係有咩期望咧？ 希望我又唔敢講話，覺得會有啲咩好大嘅期望，但我會希望佢帶走嘅嘢係唔係淨係喺嗰一個鐘頭入邊，即係會有啲。有啲餘韻，佢之後可以滲到出嚟， 嘅，但我唔知嗰啲係一啲諗法，係一啲畫面，定係一啲唔知係啊。但係我會期望摸定嗰個鐘頭嘅嘢咯。 明欣， 唔知道我哋有冇能力去做到令到觀眾會想像佢哋都身在其中咯。希望我哋可以做到咁樣。然後去有一啲嘅想像，或者去感受佢哋，如果係嗰個處境，佢哋會有啲咩感受咧？咁樣咯，嗯。 啊，嘉麗咧？ 嗰個合作形式咯，我諗今次係咪真演出？即係咁耐以嚟都係好，可能少有咁大型。即係一個 咁大陣仗， 咁大陣仗，同 用 同 media 算唔算啊？問下 admin Annie 小姐，算啦。我以為之前話有啲咩整到好似森林咁，已經係好大陣。 各方面嘅都有。 都有，但係呢個係算大陣仗。OK。 超咗你觀眾席。 係啊，重點係我哋用咗佢哋啲觀眾席，本身係觀眾席嚟嘅。 係，不過嚟緊咧就要見觀眾啦。咁其實就。點樣去感受呢個 show 呢？咁樣即係創作人當然佢有佢嘅睇法啦，但係其實觀眾呢都可以有你哋嘅睇法㗎喎。即係其實呢個凸凸冚呢，除咗係編舞同埋 dancer 啦，同埋整個團隊嘅凸凸冚之外呢，其實觀眾呢都要將呢、這個CCTC 嘅地方呢坐到凸凸冚呢，咁就最開心啦。幾時有得睇呀？ 6月23、24号啊，四点八点场啊。 是地点喺边度咧？ 呢、這个 CCTC 舞蹈中心小舞蹈中心舞蹈中心创办会舞蹈小剧场喺呢个黄大仙沙田坳道180号地下，即系黄大仙嘅站嘅 H 口。 系啦，系啦，黄大仙庙附近嘅啫，好容易揾嘅呢个地方。每一次去到呢个地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俾到大家嘅。咁希望咧今次凸凸冚咧，亦都可以俾到一啲唔同嘅一个观赏嘅感受你哋啦。咁啊，希望可以大家睇到嘅时候，可以俾多啲意见佢哋啦，又可以去享受呢个 show， 一齐玩咁样咯，即系好似有啲游乐场咁样，系嘛？咁啊，仍然都系。OK， 多謝曬咁多嘅嘉賓，希望咧嚟緊嘅演出一切順利 ，good show 啦。OK， 拜 拜。 大家好，我係小貝。世界杯又嚟啦，但其实我就唔睇波嘅，不过身边所有人呢都非常之兴奋㗎喎，咁我见到佢哋咁样呢，咁啊睇住个电视嘅荧幕，个波走嚟走去，我又觉得几过瘾咁啦。咁今年嘅世界杯会系点呢？咁我都唔清楚啦。喂，假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